请听河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表得是苏州府，那么有一位那王老员外，一辈子不由儿，两位姑娘，二姑娘许配给那张廷秀，大姑娘许配给那子赵囊，赵囊他有钱是买个官做，你说张廷秀才好得中了那状元郎，张廷秀一去南京没有回转那绣楼上，盼坏了王家的二姑娘啊。王二姐绣楼泪交流，思想起我那二哥刚到那么那个回头望，你的妈妈为你出嫁剃了头，张二哥你有一个心里疼的病，给我的那二哥绣个豆豆，豆豆里本是那个花儿羊肉吧，豆豆面那本是那个耳穿臭吧，秋秋四个叫苏州，那么四处绣，那么一出一出都有讲究，头一出绣的本是荷莲灰，二一出绣的本是撇彩球，你说三一出杨四郎探母带回令啊，四一出那绣的本是赵家楼啊，好像 才得偷，这个眼前没有我的长儿哥。

表演者梁润珠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Thank you. 起走，五月悬亭，那位韩湘子

就二姑娘也多，十五六秋收的本是广东头，在头上轻不分，分不清，分清清，唐三彩一个西瓜饼。 朝风过后，接应众粮。 相投，切一勺油大水球，我青梅藏在药铺，求过药， 哥哥你心底善良， 分文不收，奴家存心担保，不想今日巧相投。